根据须依瓜小说《淡色的月亮》改编。 密码是多少？说。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。 把密码告诉他。 就这样问你，你会后悔。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《夜色撩人》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。 出差的时候，他来家里看过。 没有啊， 是。 放开我！我觉得我跟乔北，我们俩会。 第37集，却说咸丰皇帝临死前，为了不使权力偏斜于一二人之手，造成大权独揽的局面，曾经赐给皇后钮钴禄氏，也就是慈安皇太后一方御赏的印，赐给懿贵妃那那氏一方同道堂印。皇帝的御旨，其手处盖着赏玉印，即印旗，结尾处盖着同道堂印，只有盖上了这两方印，才说明所发谕旨得到了皇帝的批准，否则便是无效。按说两宫皇太后权力相等，可谁想这慈安太后平日里啊，只是待在宫中吟经诵佛，对朝事并不感兴趣，虽然与慈禧太后同担垂帘听政，但是对于国家政事只不过点化而已，加之他秉性坦白，没有城府，遇事退让居多，很少争执，使得朝政大权渐渐落到慈禧太后一人手里。慈禧太后大权在握，凡事独断专行，因此啊，越来越骄横。但由于慈安太后尚在，为礼法所拘束，事事不能随心所欲。同治年间，安德海被杀，更使他大为恼火，从此呢，便将慈安太后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间已经是光绪6年了。这一年清明，风和日暖，桃花满枝，两宫皇太后同赴东陵祭奠咸丰皇帝。一大早，两宫皇太后的銮驾就出发了，和风煦煦，绿草茵茵，看着这一切啊，久居深宫的慈禧太后不由得心情舒畅，深深吸了几口那新鲜的空气，转过脸说：姐姐啊，今天的风景真是好啊，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了。祭祀本来是一件庄重的事情，可慈禧太后今天却像有什么喜事，浑身的袍服一律用杏黄色的贡缎制成，上下前后用金线绣着凤凰，在袍子的边角上钉着无数的珠子，大小不一，多达数千颗，阳光的照耀下，犹如万道金光从身上发出，一闪一闪的发亮。慈安太后见了，本来心里就不高兴，这会儿又听她说出这样的话，忍不住说道：妹妹，你怎么忘了，我们今天去祭祀先帝，不是出来游玩的。闻听此言，慈禧太后的脸不由得阴下来。一路无话，一行人进入阴森的太庙大殿，太监们便忙开了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只见咸丰陵碑前已经摆好了90杯，筷子10双，黄米饭4盘，全羊一只， 随着礼仪官一声开祭，只见慈安太后虚步上前，燃香焚烛之后，在那被殿上跪下来。接着慈禧太后上前，正要在慈安太后旁边跪下，忽然听到慈安太后说道：妹妹，这是留给上边姐姐的。原来啊，这个位子是留给已经故去的孝德皇后的。慈禧太后正要屈膝下跪，一听此言好不难堪，忍不住问道：那你说妹妹我应该在哪儿啊？你跪在我后边。什么？跪你后边？凭什么我在后边，而姐姐你却在前边啊？今日是祭祀先帝，在先帝面前只有一个太后。我与姐姐并坐垂帘，都是一般的母仪天下。看见慈禧太后不遵祖训，慈安太后也不由得来气了。先帝在时，你只是一个嫔妃，至于做太后，却是先帝驾崩以后，既为嫔妃，那么就理应跪在后边。慈禧太后一听急了，如果姐姐定要争这个过节，我就情愿一死，到先帝面前请先帝评这个理。这是祖训规矩，理应如此，妹妹切不可乱了名分。你一言我一语，一时间两宫皇太后在庙堂上当着众王公大臣吵了起来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两个都是太后啊，一帮王公大臣也不知道怎么劝好。倒是恭亲王先开了口：西太后，依照祖宗留下的规矩，您应当在后边。慈禧太后一看是恭亲王，正想反驳两句，谁知醇亲王已经替他开口了：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，但今日我两宫皇太后同时垂帘听政，如果这样做，怎能保证以后政令的贯彻啊？一看有两位王爷出头，其他人的胆子也大了。这些人平日里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，这会儿自然多替他说话。慈安太后一看自己势单力薄，再坚持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，只好默许慈禧太后在她旁边跪下。祭祀大典总算得以顺利进行下去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回到宫里，慈禧太后正为这事儿啊恼火呢，忽然慈安太后宫里的尤太监报告说，步军统领荣禄荣大人在宫里勾引妃子，让他去看看，怎么竟会发生这种事。气得慈禧太后连喊李莲英备轿，准备要亲自查个究竟。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，早年呢，曾是慈禧太后的意中情侣，两人情思绵绵，心照不宣。后来慈禧太后被选入宫中做了咸丰的妃子，有情人虽然不能成为伴侣，但依旧藕断丝连，情深意重。加上这荣禄啊，在热河事变中为保护两宫返京立下汗马功劳，因而深受慈禧太后的宠爱。这一天因为有要事要进宫禀奏，谁知刚进宫来便迎面碰上个女子。只见那女子纤臂丰腰，瓜子脸上一双黑黑的眼睛，默默含情，只把这个荣禄看得目瞪口呆。那女子整天独处深宫，看到荣禄这副样子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于是荣禄也顾不得去拜见慈禧太后，径直与那女子去了房中。谁曾想好梦难圆呢，两人刚进房的时候却被这尤太监 给看到了。于是急忙告于慈安太后，慈安太后也因为祭祀的事情正烦着，不想再惹什么麻烦，于是啊，就让告诉慈禧太后，随她处置去吧。荣禄与那妃子来到房中，正要行好事，忽然听到门啪的一声打开了，以为是哪个不知情的太监闯进来，正想开口责骂，一转眼一看，竟然是慈禧太后，吓得连忙滚下床趴在地上。慈禧太后本来心里就不高兴，再看见自己的情人竟与别的女子在一起，不由得愤怒地说，小李子，把这个不要脸的贱货给我拉出去痛打一百棍，然后打入冷宫。太后，这一百棍下来恐怕……哪来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打就打，死了活该，谁让他做出这种事来。荣禄没想到慈禧太后竟会发这么大的火，连忙趴在地上使劲磕头，嘴里一直喊着，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啊，都是下官一时糊涂，求太后饶了下官。饶了你，亏你说得出口，我平日里是怎么对你的，你竟然这样报答我，我看这官啊你也别做了，回去好好反省。说完慈禧太后也不看荣禄一眼，转身就回宫去了。回宫后的慈禧太后一直闷闷不乐，心里真是越想越气呀、啊！啊，这慈安太后与我作对，怎么你荣禄也来凑热闹？哼，不对，这事怎么这么巧，偏偏让他给碰上了，莫不是他？正在这时候，李莲英上前安慰，太后请您放宽心，常言说得好，人在人眼下怎敢不低头，还是保重玉体要紧，何必自寻烦恼啊。这话不说还好，这一说呀，如同火上浇油，气得慈禧太后柳眉倒竖，凤眼圆睁，你说什么？别忘了你是在给谁说话，按规矩他并不比我高啊。李莲英一看，这还了得，从没见到太后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，急忙哽咽地说，太后息怒，奴才看您生气，怕伤着身子，所以想安慰您，谁知嘴笨说错了话，太后饶命啊。说完以后啊，这李莲英啊泪流满面。慈禧太后一看，感动得不得了，又是难过又是高兴，没想到啊，小李子竟是这样的忠心耿耿，体贴入微。啊，好了，起来吧，你有这份孝心也不枉我看重你呀、啊、哎，俗话说，不要气，只要记。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，咱们大家走着瞧。自咸丰帝死后，慈禧太后每天忙于政事，感觉非常无聊，偶尔看了几次戏，不曾想啊，便着了迷，每当烦恼的时候就去看戏。这次也不知是气糊涂了还是怎么，倒把这老习惯给忘了。他忘了，可是李莲英没忘啊。这天啊，便奏明慈禧太后，把京城里的有名戏子都传到宫里排演戏剧。慈禧太后听了，皱了皱眉，面有难色地说，你有这份孝心就行了，只是宫中无故唱戏，不合祖宗家法呀。再说这几天情形复杂，让东边听了，免不得又说闲话，我看啊，就算了吧。 李莲英把肩膀一耸，说道：“太后怕他做什么呀？太后您便是老祖宗，祖宗的家法别人改不得，只有太后您可以改呀。咱大清国的天下还不是靠您一人维持着，唱一两回戏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再说您这几日心情一直不好，也该散散心了，万一这奴才可担待不起呀。”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话，心里不由得美滋滋的。哎，没想到你啊还有这么一张利嘴。好啊，既然你这样说，就换他们进来吧。李莲英答应了一声，正要出门，忽然慈禧太后又开口了：“哦，对了，你顺便把东边和那些王爷们都换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谁还敢说什么。”听了慈禧太后要看戏，慈安太后不由得面露难色，这可是有违祖宗家法的事情啊，所以很想阻止，可转念一想，这几天她心情不好，就让她散散心吧。自己推说身体不爽快，回绝了。慈禧太后一看慈安太后不敢说什么，自然满心欢喜，倒是难为那帮王公大臣们，虽说不想来，可是又惧怕慈禧太后的威势，不能不来陪场啊。先演的是水漫金山寺，谁知看了大半天，慈禧太后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恰好这时候演到了青蛇为救白蛇施法借天雨，李莲英不由得灵机一动，连忙唤李三顺将宫内安设的水管打开，一时间呢，只见水花飞射，溅得一帮王公大臣蟒袍衣褂像水淋鸡一样。慈禧太后见了这般模样，喜的是心花怒放。王公大臣们看慈禧太后那副高兴的样子，不敢多言，只有那醇亲王忍不住挽起袖子想上去痛打那李三顺。旁边恭亲王见了急忙拉住：“哎呀，五哥五哥，忍着点儿，别自讨烦恼啊。”醇亲王这才坐了下来，谁想这举动被李莲英看到了，心想你不满，我还有好看的呢。等演到司志成这戏的时候，他干脆自己扮起了窑子里的保姆，待有嫖客来呢，便高声喊道：“老五，出来见客呀。”醇亲王在兄弟中啊是排行老五，一听这话再也忍不住了，也不管慈禧太后在那儿，大喝一声：“这奴才这般大胆还了得！”便冲上戏台拉住李莲英想痛打一顿。这手还没落下，就听有人说话了：“住手，醇王爷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”醇亲王这才想起慈禧太后还在，急忙跪地答道：“太后息怒，臣一时冲动，只是这奴才也太大胆了吧。”“我的奴才难道不知怎么管教吗？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呀？”“ 是，臣知罪，只是刚才这奴才……”“ 他又怎么了？这是在唱戏，你知道吗？觉得不高兴可以回家，没人勉强你。” 恭亲王一看情势不妙，急忙上前说：“啊，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啊，醇亲王性情鲁莽，您就原谅他。”说完赶紧把醇亲王拉回座位。回到家里，醇亲王是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不甘心，我好歹也是个王爷，难道就让一个奴才戏弄不成？于是拿起笔想写个奏折，奏请严惩李莲英。福晋见了急忙阻拦：“哎，王爷不可以这样做啊。”“什么？难道我就这样算了不成？ 我好歹是个王爷，如果就这样算了，以后我出门有什么脸再见人？王爷，这不是斗气的事啊，你也不想想，现在西太后大权在握，那李莲英又是他身边的人，你写上去不但起不了作用，反而会使他更厌恶你，说不定还会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给东太后写，万万使不得呀。东边的情形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现在自身都难保啊。太后现在是不大力朝政，可他还长着御掌印，岂能容他西太后专横朝政？好了好了，你别再啰嗦了，退下去。醇亲王的折子很快就到了慈安太后的手中。看着那奏折，慈安太后也犯难了。那年她与恭亲王联合处死了慈禧太后的宠奸安德海，慈禧太后就对她不满，如今再去说李莲英，那慈禧太后岂敢善罢甘休？可转念又一想，权贱祸国的事并不是没有过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，我怎么去见列祖列宗？于是啊，决定还是去说说。慈安太后真的去找慈禧了，而慈禧太后索性在床上躺了下来。慈安进来一看，急忙关切地问道，妹妹今天怎么还没下床，是不是身体不适啊？是的，心情不好，气的。慈禧太后听了，明知是冲自己来，可又无可奈何，于是索性啊，直接将醇亲王的折子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是有这么回事，怎么，那是在唱戏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姐姐，我知道那是在演戏，可是要注意点规矩啊。醇亲王好歹也是咱自家人，你那样对他，让他下得了台吗？再说了，这太监确实做得有些过分，我看你啊，就该管教他一下，让醇亲王也有个台阶下嘛。慈安太后说的时候啊，是非常的小心。那么慈禧又是如何回答的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